19,000人啦、 啊，系， 跟住就 四万九 啦，一定系咁去嘅。四万九之后就149,000啦，149,000 哦，OK。 咁啊，咁啊，今日有我啦，有 Kenny 啦，亦都有夏萨特啦。咁啊，Kenny 不如，即系你知我哋啲窿閪啊，冇钱去英国啦。 唔系，我都系个窿閪嚟嘅。 啊，咁你都系。龙系 Jackson， 唔系上 去咗英国。 上半场咧，你可以交俾我，我讲下啲奇遇。我讲个留个言话有奇遇嘅。咁咧喺有奇遇之前咧， 艳遇定奇遇？ 奇遇，真系奇遇嚟嘅。 屌你大条女，佢好难有艳遇啦。 呢个好难讲啊。 有艳条卵咧，穷个卵啦！我哋啲，我嗱而家我哋介，即系我想讲下呢半小时啦，唔知讲唔讲到咁耐。咁就讲下穷閪游伦敦嘅，即系我都一条穷閪嚟嘅，咁游伦又学人游伦敦，咁咧就介绍下啲实性清嘢，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即系好值得去嘅。咁喺介绍呢个穷閪游伦敦之前咧，我就想讲回应少少嘢嘅，有两件事我想回应嘅，因为近日就喺我哋个 group 嗰度咧，就有个唔知搞乜嘢马年 特备节目， 马年买马达。咁咧，我見到個留言，有個巴打留言，就應該佢喺我哋個 page 嗰度留言咧，就應該係反問巴打嚟嘅，就唔即係我諗應該係啦，好諗長嘅，留咗兩次，哇長到不得了。咁我回應下你啦，咁既然佢哋特別嗰個就主力就針對摩連奴嘅，咁就 根本佢就唔係講馬達。 系啊，主力系 佢屌摩连奴啫嘛，黐线！ 咁又变咗佢哋就即系留言嗰个巴打就好燥啊，话留咗好捻长，我都睇，塔立立我都笑一笑。咁啊，唔使咁燥嘅，其实咁我又想讲下啦。你其实你话即系佢哋个节目特登嚟讲摩连奴嘅，咁你问我自己又觉得 喂，划清界线先。 系啦，即系你问我自己觉得就。即係我當然又唔係話十分哇好高興啊！屌你我係摩連奴，或者我係車路士球迷，你屌柒摩連奴，咁我梗係唔係好高興啊！咁再者即係，我覺得你又唔需要話睇聽完好撚怒氣。咁既然我公道啲啊，既然我哋可以開個節目嚟屌萬九嘅，我覺得人哋開個節目嚟屌摩連奴，亦都我個人嚟講亦都可以接受嘅。咁如果你本身聽完你覺得即係聽咗之後你覺得哇好唔撚高興嘅，周身唔舒服，幾日瞓唔著嘅，你叫佢寫嗰篇嘢，佢起碼瞓唔著三日嘅啦，我估。咁就無撚謂啦。咁如果係咁樣嘅，你係車路士球迷嘅，你見到佢哋，喂佢哋幾位，佢哋三位點樣即係點樣去評價摩連奴，你大家都心中有數㗎啦。公道與否，我覺得唔緊要嘅，即係公道與否唔緊要嘅。呢、这個係你自己覺得係點樣啊？亦都正如我哋去做而家呢個節目，咁有啲人都覺得喂好撚偏頗，好撚過分喎，點屌，咁你唔高興嘅唔好聽咯，我覺得即係無謂聽完，你自己覺得唔開心嘅就冇乜必要，然之後寫一篇咁嘅嘢，我就覺得唔好無謂咯，就唔需要咁樣嘅，即係大家都係。讲下嘅啫，咁你唔中意咪唔好听咯，即系你又唔需要特登，我都知道你好支持 Vega 节目，系 Vega 节目啦，我相信系 Vega 节目，你今日听下啦，睇嚟无关痛痒，你今日听下。既然佢哋系咁样讲嘅，咁我觉得唔需要话太认真啦。咁你听完，你忍得到嘅，你听完算咪算咯。你听完，喂你好上心嘅，咁就无谓啦，何必咧？即系你佢哋系有一个主观性去做呢个特备嘅。咁擺明就係講，即係擺明就針對或者講呢樣嘢。雖然我哋未聽過節目啦，但係好針對性去講呢樣嘢。咁我覺得你既然係車路士球迷，你又唔係好接受到人哋去批評嘅，咁冇唔需要去聽咯，就冇乜必要聽完哇好撚長咁回覆，跟住仲要投訴，就話唔知邊個回覆咁樣，我覺得就嚇、啊、就即係唔係咁好啊。咁就即係你如果你問我表態嘅，佢哋話摩連奴係冇料到，即係我。記憶中佢哋講過啊，即係譬如摩連奴係冇料到啊，或者摩連奴係學院派啊，未踢過波啊，咁之類啊，唔識教波之類啦、啊。咁你問我，我就梗係唔認同啦、啊，係咪先？我又不能夠認同啦、啊。咁但係即係佢哋係咪其他嘅資料或者上面嘅嘢錯啊，或者即係有啲咩嘅濕碎碎嘅資料，你覺得有用嘅你咪聽咯，你唔啱聽嘅咪唔好聽咯。即係簡單啲講，你唔高興唔好聽，冇唔需要咁怒氣。咁然之後仲要喺反問嗰個 page 留咗，就順手屌埋阿記，屌埋其他，咁就唔好啦。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就 咪槍頭一致啦，仲最緊要 係啦。即係你對我嚟講，我都對雲家好多意見嘅，其實我都覺得雲家好多問題㗎。咁但係你問我，如果萬九攞冠軍定係雲家攞冠軍，我唔撚使講，一定係雲家啦。 即就算我對佢幾多意見都好，你問我我就一定一致㗎啦，我一定對撚爆佢，邊個攞都得，萬九攞就唔撚得。咁所以再簡單啲講啦，唔啱聽唔好聽啦。 唔驚唔驚。 喂，有樣嘢補充，咁嗰位巴打就想同你講講一句嘅，當呢個費格遜走咗嗰陣時候，佢哋要揾一個稻草人嘅話咧，咁。冇辦法囉，咁唔好彩囉，咁對串嗰個係摩連奴囉，就係、咁簡單。 咁你又唔好攞摩連奴同呢個， 但係佢哋係 費格遜比，咁我唔係我知道我知道。 應該啦，但係人哋係咁樣嘛，咁冇稻草人嘅時候，咁就加搵一個㗎啦，咁如果係咁嘅話，佢搵呢一個咁冇辦法。 我講十萬次呢，即係呢個真曼聯呢同呢個費格遜係冇等好㗎嘛。 嗯。 即係佢只係其中一個因素㗎嘛，你明白嗎？即係我真曼聯呢就19萬樣嘢嘅。咁啊，費格遜就只係其中一樣，咁仲有189,000+樣，係咪先？咁無謂將嗰樣嘢放大囉，係咪先？嗱，今日呢就我覺得大家收一收火啦，因為始終即係人哋即係死老豆啦，呢、這個新年流流係咪？即係你老尾新年蒸頭都未過，就話乜撚嘢無釐下空難，唔知幾多周年，屌你老尾，我都唔想講㗎啦。不過望一望啊，係喎，即係唔知几捻多年啦，五啊几啦，好似系嘛？是但啦，即系唔捻关我事嘅。即系有冇无厘头空难都好咧，曼联都有黑人憎噶啦。只不过今日我屌少一句半句咯，系嘛？咁啊，但系都照屌嘅。 跟住交俾我嘅，讲埋个下半场先。 我讲埋先啦，即系有巴打就话：，哇，无厘头空难啊！我哋即系即系提一提大家，系嘛？咁啊，就系因为要尊重无厘头空难，所以就要屌曼联啊嘛。即系， 咁又 系。跟住佢哋都唔谂明呢啲嘢嘅，系咪先？咁唔屌咪唔屌咯，下节先屌咯。呢节咪讲去伦敦咯。 系 点啊？龙喺 Jackson， 唔系龙喺 Jackson 又再回应埋另外一个好短嘅啫，就系、是、啊有人就留咗言，又问我同你，就话嗰个什么袁文杰就讲阿仙奴啊嘛佢。 啊， 就我佢系边个我都唔捻知，我冇听过佢节目。 我知佢边个，但我之前我听边个咯。 咁佢就话即系。即炒起我哋个名啦，就话有关我哋就话啊，你反 X 大联，我唔知点解唔讲反曼大联盟 啊？佢提我哋啊？ 系啊，佢系反 X 大联盟， 啊、 就话即系呢啲节目咧，就系、是、即系有偏颇啊，或者系即系 啊，佢提我哋啊？ 系啊系啊， 我唔知真系。 咁啊，问我咩睇法？咁坦白讲，你问我咩睇法？即系有咩意见？我坦白讲，我个人嚟讲，我冇乜意见嘅。 唔系，我觉得好中肯啊！我哋 唔系唔紧要，即系你 黐鸠线！我话俾你听，所有节目都偏颇啦。我哋系最中肯嘅。 系 啊，我哋最中肯咯。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要点写，或者你要点样讲，即系正如拉翻头先问题啊，你要点样写，你点样讲？喂，手生喺你度，口啊生喺你度，咁你要点样讲？喂，冇得评论噶。今日阿边个嚟讲两句嘢，或者开个节目屌我两嘢，我又评论；或者听日阿边个写两句嘢，我又评论，咁啊好唔能得闲啊！我哋唔能够 please 晒所有人噶 ，OK？ 即系所以佢中意点写点讲冇所谓咯。咁你系唔得嘅就自然冇人听噶啦，你系得嘅就自然有人听噶啦。 啊，重点啊呢、這个就 简单啲咯，呢啲嘢就唔需要话即系哇咁好怒气啊！呢样我又唔需要啊！我哋主力系屌曼联就够噶啦，我哋系摆明就系屌扎佢噶啦。 哇！我都唔知道原来有人即系公开话我哋咁样。 系啊， 咁啊冇嘢嘅，你咪多谢佢咯。咁佢都叫做博有名气 系 嘛？系嘛？有啲博有名气嘅人提我哋啲。即係殿堂級嘅節目，係嘛？咁咪俾佢沾下光囉，我都唔知佢會提。 嗱，我哋 嘅 節目一定多過亞視、一定多撚過亞視即係多呢個聽眾同埋觀眾，我都相信多撚過亞視。 你多唔多話題性多過佢啊？ 咁 啊， 一定係， 即係勁過 ATV 焦點啦，就 咁算啦。我哋 唔係咯，希望我哋唔使去正總跳舞嚟到搶收視先啦。呢一樣嘢， 我哋講翻呢個窿閪遊倫敦啦，咁就一去就去咗車路士啊。就住我 send 張相俾你啦，我直情住喺車路士隔離嗰度啦，即係直情喺士丹福橋球場嘅側邊嗰個酒店嗰度、 啊， 就嗰個就幾撚貴。咁有啲 friend 好撚 gap 嘅，啲 friend 就 send 個 message 睇完波 send message 俾我就話：，哇，咁撚遠去睇場0-0，你咩感受啊？我話屌你咯，我話 對唔住啊，其實 Kenny 我都係呢個感覺啊，我冇 send 出嚟，我諗我唔係想趌鳩你啊，諗。啊、都幾撚慘喎、啊！咁遠去到呢場波睇落，實食唔好黐牙啦啩。 其實喺心裏面咧，就係、是、我自己個攞唔撚曬三分嗰個憤怒咧，就大撚過去，即係零比零嘅。即係我覺得，屌！ 我即係10-10 十比十都冇問題嘅，有波入啊嘛。 即係10-10得嘅。 咁但係問題係，即係蝕撚咗兩分，輸俾條咁嘅，即係蝕俾條咁嘅隊，咁我好撚唔鋸，又踢得唔好啦嗰場波，咁啊又坐喺度食風喎，屌你食風食撚到我啊！因為佢都係零度一度度咋嘛，嘩加啲風又落啲雨，吹撚到我係頭都赤埋坐喺度又病喎，咁就零比零喎，即係屎都滾埋。 咁有咩奇遇呢？睇一場波，咁買一張飛1000蚊，都坐得原來都坐得幾高啊，同埋坐得即係都係偏向角落頭嗰啲位啊。咁又唔係好正宗，同埋唔係好，我都以為都有啲好啲嘅位坐，點知都買得幾厚。咁啊氣氛又 OK 嘅，因為都幾多人唱歌嘅，即係嗰啲人都好撚積極嘅，嗰啲人喺度揈下揈下衫啊、除衫啊，咁啊唱歌啊，咁啊喺度拍手掌啊、唱嗰啲會歌啊，咁都幾得意嘅。同埋最受歡迎咧，應該係林伯特同埋泰利，即係呢兩個係我自己，我唔知啊，我可能我就冇咁忠實啦。我啊中意啲即係譬如啲新星，我啊中意睇新星多啲啦。林伯特真係。點知原來麥打出場，我即刻唱 Super Fan， 即係咁哇咗只歌咁喺度唱嘅，即時咁同埋一有國球咧，就咁 Terry 咁啊嗌嘅嗰啲人，喺度鳩叫嘅。同埋後邊嗰條友咧就最中意嗌一個，即係最中意嗌一個。我以為嗰啲歌即係我唔係識得曬嗰啲歌，但係有一個其中一個最簡單，跟住就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超市咁樣，佢係咁不停呢個喺度唱歌，佢喺度嗌下。咁 OK 啦，咁睇完之後其實好撚柒動啊，睇完啡一聲就睇完啦，跟住死返出去我就捉幾多人，其實日頭嗰度呢就冇乜人嘅，日頭嗰度就 應該好似夜波嚟喎， 夜波嚟㗎，日頭都幾靜嘅，咁但係呢佢就喺嗰段時間即係比賽之前同之後呢，佢都會喺個地鐵嗰度呢就寫咗時間就叫你呢唔好嗰啲時間嚟搭車啦，或者嗰啲時間返屋企你避咗嗰啲時間啦，如果唔係就會好撚柒多人嘅。咁結果嗰個時間一出去，其實我一出地鐵已經有好多黃牛啦，佢問我 yellow cow yellow cow 咁樣就走埋嚟，佢問我即係買佢見我啲即係亞洲人樣，佢知我都係睇波啊定喺嗰度，就係咁問 yellow cow yellow cow 有冇人買咁樣啦。咁啊我冇問幾多錢啊，但係就好多咯，即係其實基本上我相信你俾到錢嘅，其實一定入到場嘅，你係即場都有好多 yellow cow 啊。咁啊同埋成條街都係人咯，食飯嘅餐廳都即刻爆曬，原本係一個人都冇啊。咁跟住我咪影咗張相嘅。 啊 马达嗰张相嘅，我喺嗰度其实我有少惊啊，心里面有少少怯懦嘅，因为我唔知道会点噶嘛。咁结果即系我企喺嗰度递起件衫，咁好捻多人有嗰时，跟住递起件衫，跟住有班啱啱有班车路士嘅 fans 就唱紧歌，一行我见到件衫，主题曲就即刻响起啦，就即刻全部成条龙一齐唱啊！成條龍喺度 ，the fuck the man you like 得幾個人啊？跟住我就養件衫，咁佢哋喺度即係大隻手指公啊，喺度一齊唱下歌啊，咁好撚搞笑。即係可想而知，呢個反萬 T 同埋呢咪萬九呢咁嘅閪人咧，去到邊度咧有人撐你嘅，唔撚使擔心嘅。咁跟住睇完波之後咧，就我翻房啦，因為其實我間房咧個窗口咧，我哋影相俾你睇啊，就望到落去散場嗰度嘅。咁我望到落去有個隊吧。有個黑色嘅隊吧，咁我就見到有球星落咗嚟影相，咁我又其實好撚柒動上咗去，我已經換咗，即係除咗衫，著成條底褲，我又望落去，以為有人影相喎，咁啊，喂，不如你來睇下啦，咁樣咁遠嚟到，咁我有少少猶豫嘅，因為其實我個人又唔係話好撚哇， 追星 嚇好興奮嗰啲，你知啊，幾廿歲咁冇理由走嚟嗌啊，咁幾多人影相啊，落去影下相都好啦，睇下冇執唔執到一兩張啦，咁我行咗落去。跟住奇遇就嚟啦，喺酒店嗰度，我落去楼下，直落喺个 lift 度直落楼下，一开门个 lift 一开门啫，戴维雷斯企喺我前面， 啊， 直情企喺度签名， 戴维 雷斯，阿碰碰头，我即刻开门见到碰碰头，好捻近，真系正就企喺我侧边嘅，一开门，我即刻都唔知攞相机好定系攞个笔好，咁啊攞咗支笔，攞咗再张睇波张飞咧，就谂住叫佢签名企喺侧边，跟住原来咧嗰、那个 area 咧。就係、是、其實喺個酒店嘅 lobby 好細㗎，酒店 lobby 好似我哋呢度咁細㗎咋。 咁撚細？ 好撚細。 麗晶大賓館嚟㗎喎。 係啊，麗晶大賓館嚟㗎。咁好撚細嘅啫。咁我預備攞叫簽名嘅時候，有個黑柴埋嚟，就嗰啲保安就叫我出，即、就、係、是、出翻去出面有個欄㗎，原來有個細嘅欄攔住。佢話你唔可以喺度㗎，你要出翻去㗎。我想攞個簽名喎。佢話唔得㗎 Sir， 你要出翻去出面㗎。咁、因為我就聽到大律師問嗰個人，佢話你叫咩名？我即係直情係圖邊個就同你簽名嗰啲。咁我後屘就殘咗出去，我就冇留意，我就出咗去隊吧嗰度睇啦。屌，原來隊吧個韋斯咸嚟啊！屌佢屎忽啊！ 即係黑色嗰嚿韋斯 咸，又好撚凍啊！ 你就冇，你真係唔似係追星嗰啲 咯。係啊， 其實正路你會知黑色係古靈精怪。我頭先都想問黑色。 係啊，屌，跟住想屙尿落佢嘅車度㗎啦。不過算啦，咁行翻入嚟啦。咁啊，再睇下大雷斯喺度啦。啊，行翻入嚟，企喺嗰度，即係我大約企喺門口呢個位啦。即係我諗有李遇。六米 耐啦。佢、有一個有一個屏風，但個屏風就係一環環啲一啲啲竹仔咁樣嘅，咁啊都幾闊，你望得到嘅。咁啊企喺度，我就企喺度，又有一班人就企喺度等簽名嘅，就應該係住喺酒店嘅人咧，先至可以企喺度嘅，因為佢唔係住喺酒店，佢就唔俾你入嚟嘅直情，因為已經喺個大堂裏邊啊嘛。咁啊有個欄攔住，咁我就企喺度啦睇啦。咁好近距離就見到邊個咧？哇！真係都算係咁啊！之前見到蓬蓬頭啊，跟住見到維利安，見到奧斯卡，見到拉美利斯，跟住見到馬迪，跟住見到馬迪，跟住見到伊雲盧域，咁就基本都見到五六個主力㗎。係 咯，半隊主力。 半隊主力㗎，都見到，咁都算係咁啊。 納帕特嗰啲咧，泰利嗰啲 啊，冇冇嗰啲 太紅啦，要匿撚埋 啊！咁啊，佢哋其實喺裏邊做乜嘢咧？有 班好拍檔咧。 边个？ 哈萨特咯， 哈萨特，哈萨特我见唔到啊，见唔到。 而家咪见到咯， 而家见到，仲近距离啫。咁啊，企咗喺嗰度，咁啊，其实就即系等签名嗰啲人。咁啊，佢喺里边有啲女嘅。 哇！我一讲女，你吸你真系屌。 系啊，我见到拉美利斯佢哋就喺度同啲女咧揽揽啊，又签名又影相。我怀疑系一啲可能 sponsor 或者啲 friend 啲 friend 啊，咁样去出嚟 social 下，即系嗰笼啦，就唔系普通人就入到去，一定系识嘅先入到去噶啦。因为佢。佢哋一路其實喺個我住嗰酒店咧，直情喺更衣室嗰度係連住間酒店噶， no. 所以睇到佢哋喺門度喺度行。 你專登揀呢間酒店嘅？ 啊，係啊，近啊嘛。Oh. 但我唔知道佢哋會喺嗰度出嚟嘅。 我咁都幾奇遇喎、 啊。奇遇㗎，咁啊見到咁多個喎，近佢哋。跟住有兩條鬼仔，我影咗啲，但係因為個欄攔住啊。 不過其實你都係好撚煩，因為你都唔中意呢啲嘢。 係啊，即係我又好怕話，哇係咁掠住嗰啲咧，咁你簽咪簽，唔簽咪咁咯。咁啊，即係我覺得冇話撚知邊個話，即係摩連奴都啦，即係我唔會話。冲埋我又唔想好肉酸，即系你就知啦，人哋真系唔招呼得你咁多个噶嘛。喂，你一个签或者个埋嚟，你招呼得几多 fans 啫？ 屌你举定 T 出嚟啊嘛！ 我冇啊，我落咗去咋，我唔知见唔见啊嘛。跟住后屘咧就两个鬼仔嗰啲细路仔就妈啲妈啲咁啊嗌两句差唔多成15分钟咁啊马迪都算系咁啦，即系个个都冇出嚟噶。阿马迪就行咗埋嚟嗰个行咗埋嚟嗰个闸嗰度。嗰、那個屏風嗰度就叫佢咧，今晚叫佢兩個過嚟，咁就同佢簽咗名，同佢兩個細路仔簽咗名咯。咁就簽咗名，咁就佢兩個好開心啊！咁我就影，佢行到埋嚟，我就有影相咯。咁但係馬迪都幾高大嘅，馬迪 梗係高啦， 但 係 唔係我意想中咁高咯。 戴維雷斯都高啦， 戴維雷斯六尺到咯， 係啊， 六尺到。依個盧域又係即係好實淨，反而我反而估唔到拉美利斯同埋奧斯卡都幾高。 高，快快去賓州嘛。 係啊，都有成五尺九、五尺十啊，兩個都。即係望落去瘦削削都 OK， 咁啊幾得意咯，即係難得又見到兩個咯。咁啊，另外參觀球場又幾 OK 啦，即係去睇下影下相啊，睇下個球場。咁就另外第二日我就特登去咗酋長球場啊，咁啊影咗相啦。咁去到酋長球場， 屌啊你！ 係啊，咁去到酋長球場我就喺度影相咯，反反添。咁啊有啲人喺度，酋長球場好靚，酋長球場係靚過。靚過 靚好撚多啊！ 士丹福橋靚， 靚過奧脫福啊！俾你聽， 係靚好撚多， 好撚 靚。 我咁多去遊長球場，我覺得好先進， 真係好撚靚。我係估唔到啊，因為我唔知道，因為其實成日睇電視咧，你好少話睇到即係實在在個球場嗰啲周邊係點樣 噶嘛。咁始終最新㗎嘛呢個。 係啊，你去到哇，真係靚得好緊要。跟住就影相啊，咁攞件衫出嚟影啦。跟住有啲人喺度跑步噶嘛，一見到我攞件衫出嚟，跟住即刻遞起手指公嗰啲人，好笑啊！ 嚇，唔係其實你。是不是看完個球場突然之間想啊我終於都明白雲家點解咁撚慳。 係點解唔撚窮啊 有原因嘅等價交換。我去到第一個反應都係咁因為好雲 好 靚 嘅好靚好靚。 即係我去過一次高貝利。 啊 02年去高貝利。咁真係好細得好似即係旺角大球場大啲啲咁樣個感覺嚟。 因為佢好多都成八年㗎啦嘛車路士都係啦睇佢一路即係睇返佢個建築一路由佢原本係有運動場有跑有起跑有嗰啲400嗰啲線呢一路慢慢縮到而家咁樣囉。咁就去到參觀嗰個即係士丹福橋嗰度入去參觀呢就好似25磅定唔知20磅嘅。就去參觀，就帶你入去兜個圈咯。咁我入咗去影相，咁就 歐聯獎杯啦， 有啊，影下相啦。咁就入咗去，我就俾阿馬達哥個櫃我哋睇咯。啊，呢個櫃就係馬達噶啦，佢即係佢有個更衣室啲衫櫃喺度。 燒撚咗啦！ 佢就介紹有啲乜嘢，佢有個櫃就攞出嚟，有啲擁抱嘅，話啊，你估下呢個櫃擺乜嘢啊嘛？呢個櫃擺錶啊，擺啲勞力士啊，剩啊嗰啲擺啲貴錶嘅話，咁跟住就擺咗啊 Van Kinkel 件衫都喺度嘅。 咁我就問佢話：喂，屌 ，Wankingo 件衫仲喺度嘅，佢傷撚到即係五月先出翻嘅咯。咁佢話：啊，係啊，都仲擺喺度。我咦，點解冇阿沙拉件衫嘅？佢話陰簽，佢話簽啊簽咗，佢話即係嘥就嘥咗㗎啦。咁但係咧，點解未擺咧？佢都唔清楚。佢話總之咧，簽咪簽咗㗎啦，衫就未擺出嚟，擺邊個櫃就唔知咁樣。咁啊，佢話原本喺舊嘅。即係作客嗰個更衣室就原本就係車路士，佢哋喺嗰度，佢好撚細嘅，即係又係細到不得了嘅，就係得啲，即係連嗰啲櫃都冇嘅，係得張嗰啲凳旺角牆嗰啲咧，嗰啲咁嘅木凳咧，坐嗰啲凳咁就咁喺下面有個鞋櫃嘅啫。佢話即係去到而家佢哋用咗新嗰邊啦，咁啊舊嗰邊就俾作客用咯，佢哋由新嗰邊就佢哋自己用翻，咁啊新嗰邊靚好多，裝修過。咁同埋你去到，你睇下佢嗰個souvenir 賣嘢嗰啲，同埋即係收你錢入去參觀嗰啲咧。你又會知道係揾幾撚多錢㗎喇，可以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佢個球會有燒錢個，即係可以賺錢燒錢得嚟，佢相反地可以賺錢嗰個程度係幾咁驚人。酋長都係啦，即係去到買嘢嗰啲，嘩真係得人驚，即係啲衫呀乜撚嘢都有賣，屎唔臭都擺到買下，咁啊幾得意嘅，幾好玩嘅。咁我覺得倫敦又咁你話距離車路士，我後尾搬咗 Waterloo 嘛，轉咗 Waterloo 住啊嘛。咁啊，車路士去 Waterloo 就大約坐咗一個鐘頭車。 我都成日係去 Waterloo 嘅。 係啊 ，Waterloo 好方便啊嘛。屌你啊！跟住喺 Waterloo 去阿仙奴就坐火車，都係坐大半個鐘頭啦，就直接去到一個站係阿仙奴站嘅。咁啊，阿仙奴嗰站嗰度，唔知點解阿仙奴嗰度嗰站咧，地鐵站咧，佢嗰個地鐵站裏邊去阿仙奴嗰邊嗰個牆嗰度嗰個位咧，係側邊有條鐵欄。又俾啲警察喺裏面㗎，打柒啲球迷㗎應該係、即係佢係即係你塞住咗佢警察行唔到耐㗎嘛，咁有一條爛咗一條鐵嘅一條好撚高嘅封撚實晒啲警察就喺裏面行、就應該可以打柒啲球迷嘅，即係你搞笑伸碌棍出嚟剝柒你嗰啲。 即係好似木人巷咁。 係啊係啊，即係佢喺側邊攔咗一條路仔可以警察喺裏面。 我知道係做咩嘅。 攞嚟剝柒。 對曼聯嗰陣咧就拉嗰啲曼聯球迷。 打柒曼聯球迷咯，可以，即係唔使講笑。咁但 overall 其實使費係黐撚線嘅咯，即係倫敦，你儲唔夠子彈就唔好去啦。即係以我呢啲窮閪嚟講咧，我覺得嗰個使費淨係戇鳩嘅，因為我淨係譬如食飯，朝頭早食一個早餐，普通早餐食條腸，食個蛋，即係有個包咁啦，未計嘢啊嘛，十磅，屌你啊，十磅即係130蚊，飲埋杯嘢，差唔多150蚊到啦，例如一個早餐，晏晝你預一人食250蚊到啦，晏晝一個下晝食250蚊喎。咁連埋夜晚你平均一日如果三餐你都喺街食啊，一日啊，你日預洗七嚿水到啦一日，屌你搵都未搵到七嚿水一日，咁你即係洗費嗰啲係癲嘅啫，完全唔係人咁問嘅，知就知道貴㗎啦，咁但係估唔到係哇你即係連搭車，譬如講緊巴士搭一個站都2磅。即係如果你對我啲窮閪嚟講，去到就即係大開眼界。 喂，差唔多㗎啦。 係啊，你搭一個站2磅，搭一個站26蚊。 係㗎。 咁我係啊，咁啊好，即係對我嚟講，我就覺得好撚貴啦。 嗰陣時候讀書嗰陣時候都知啦。你 咁你有 月票啊嘛？一個麥當勞咧，基本上咧係香港貴過香港啊，貴過香港20% 到啦。 系啊，贵噶，咁但系 over 我咁你冇得咁讲，麦当劳不嬲都平噶啦， 唔系啊，贵 香港嚟讲啊， 香港都系全世界最平嘅， 系啊，即系你谂下一个脆辣鸡腿包餐20蚊，但系一个斋包21.5啊嘛， 咁啊系噶， 你唔知咩？ 咁但系 over 嚟讲，我觉得伦敦或者英国啦，我就觉得如果你系球迷嘅话，就储捻够钱，你都好捻值得去一次， 要一定要去嘅， 一定要去咯，因为。是好值嘅一件事，除咗足球啦。 你可以趌鳩啲曼聯球。 係啊，除咗足球啦，咁其實 我去過主場啦，你有冇去過自己隊波？冇喎、我睇 live score 啫喎。 睇 highlight 啫 喎。唔係啊 ,live score 啫。我冇睇 live score 啫喎。 睇下其他嘢都幾值得去睇嘅，即係都好多譬如保育啊，你啲歷史博物館啊，啲、建築好多嘢 keep 咗喺度，就唔撚同我哋乜撚嘢都拆撚曬囉。 National Museum。 倫敦我麻麻地啦，可能因為我唔中意天氣啦。 啊，天氣真係 gap 到陣。真係 get 到陣， 咁我覺得如果你比起就比起香港就即係純粹個空氣， 空氣又好撚 多，冇得輸啦，同埋個日照時間比較長啦，即係個人會精神啲啦。即係我唯一覺得相對上比較即係可取係咁咯。 啊，仲有一樣嘢，我去咗呢個 Bath Spa， 即係嗰套乜撚嘢《衝上雲霄》咧，我又冇睇過。咁但係佢話嗰一個，因為我有個朋友個細佬喺嗰度讀書，佢就喺 Bath Spa 嗰度，咁佢就喺嗰度讀書，咁嗰度嗰啲樓咧。即係佢係咪好興地下一層，即係地攞一層，地面一層，上多一層三層嘅。屌你人哋賣150萬港紙啫，冚家牆啊！啊真係屌佢屎忽啦！ 你在香港85萬買廁所未夠，不過85萬買那個幾撚靚。 兩體嘅倫敦個地價早即係以往一路都係比 head 住香港啊，高過香港嘅，咁啱即係睇區份囉。 唔係嗰個就遠少少㗎啦，嗰個就遠少少，就近咩巨石鎮嗰邊㗎啦。 譬如富咸嗰頭， 富咸就 去到車路士，其實啲樓都係好貴㗎，好貴得好緊要㗎。係 啊係啊，你睇下邊個地區啫， 睇邊地區 中部咪 不過而家香港超越咗倫敦㗎啦，地價已經 遠少少嗰啲就 OK 咯。 係啊， 咁但係嗰啲好舒服㗎嘛，你去到嗰啲，哇！你真係一個鎮仔咧，無憂無慮，啲車又揸得慢，咁你都行下睇下嘢。 其實值得去嘅，咁啊都推介下啦。即係 Kenny 就去咗啦，咁啊我就揸兩張飛啦。 我去咗旅行嘅，唔係去咗啊！屌你。 哎，你唔好咁撚老土啦。 多年啦屌你。 Kenny 又去咗睇啦，咁建议大家都应该要。 哎去係㗎係。 去下即係伦敦啊英国啊睇下波啦。即係我觉得呢啲经验呢啲经历好好嘅。即係我自己就即係衰則，如果讲去英国都几次啦去咗。咁如果你话带去利物浦其实淨係去过一次囉。嗯 但都幾遠其實，真係你要坐車上去 個零鐘咯。 個零鐘唔得嘛？你唔好得唔得？ 得。 搭火車啫嘛。搭火車睇下你個零鐘。唔係喎，火車有快線同慢線喎。 快線 係啊，兩樣嘢個。如果去 因為香港地，你去英國咧，就主要其實大部分都係喺倫敦希斯路啦。 啊，你講希斯路講個笑話俾你聽。我臨走咧趕巴士嘛，趕跟住巴士，跟住我去到問過阿黑妹咧，我走緊咗上問過阿黑人，咁我就問佢。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咗希斯路機場嘅英文係咩，即係嗰個名 啦。 係啊，我唔撚記得咗。跟住我就問佢，我 do you know 即係問佢你知唔知邊度係希斯路？希斯路 airport 啊？ 真係估中。 佢聽唔聽到？ 佢聽到，佢都聽到。 咁叻。聽到嘅。OK 喎。 希斯路 airport， 佢打實我。 不如下次你講國語啦，睇下知唔知。 佢想打實我㗎啦，已經幫我制止咗佢啦。 唔係，我講翻就話，即係英國去英國嘅話，主要都係希斯路啦。曼彻斯特都有嘅，咁但系 转飞咯系嘛？ 唔系直飞都有嘅，嚟紧国泰都开，咁但系就 睇曼城啊？ 吓 睇曼城啊？ 唔系 ，I mean， 如果你譬如你要去利物浦或者可能去东北部嘅城市，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纽卡素有开过嘅。 嗯，咁纽卡素好远啊，因为其实我戇鳩， 系啊， 我去到咧，呢个白金汉宫嗰度咧，佢系有个 Green Park 噶嘛个站，咁另外有个佢出到有一个圣 James Park 噶出边，我以为咦喂。圣詹姆斯咁撚近嘅嘛，跟住一出去我再攞个地图出嚟。 傻豬，你唔记得我啲节目讲过咩？开始即係喺文台嗰陣呢个东，我解释个啲地理分七个区嘛，即係嗰个东北。 咁但见佢名一样㗎嘛，好浪 鸠。好撚多名都一样啦，都话 Waterloo 同 Waterloo 一样名。係咪先？唔係，其實即係講開呢，去旅行啊，睇波，即係專登去朝聖呢，其實真係 值得 嘅，好值得嘅，即係你話係咪即係話會有好誇張嘅奇遇啊，好撚開心啊，細男孩，即係其實都睇人囉，即係 Kenny 呢啲即係比較叫做經歷得好多嘢，比較滄桑嘅阿叔阿佬嚟講，咁咪會覺得哦幾開心喎咁樣。但我呢啲心境年輕，年紀又年輕嘅僆仔，應該會衝咗去攬撚住唔俾架車走嗰啲嚟嘅。 我又唔會啊， 攬住架車咁樣啊。 人又唔同嘅真係。我見過有個咧，即係四廿幾五廿歲嘅阿叔嚟，香港人嗰次去撞到咁樣，咁佢帶咗佢個仔，個仔好細啊，幾歲嗰啲。咁啊，聖誕節嚟嘅。咁啊喺Melwood 嗰度，咁啊等即係等啲球員入嚟，咁因為有啲車會停低啦，停低跟住簽名咁樣嗰啲啦。咁啊哇冚家產，佢個仔咧就戇鳩鳩企喺度咧， 呆撚 凍咁樣，哇屌老豆得未啊？今日嚟做乜撚嘢啊？咁樣嗰啲，因為得我同佢係香港人啊。咁啊跟住嗰個阿叔一見架車停低，邊撚過去都唔知噶啦。冲出去，球会职员嚟嘅，系睇人嘅， 系睇人啊，睇人 唔同嘅，唔同嘅。咁啊，其实大家有机会嘅，咪即系储下钱去咯。 系咯， 咁啊，本身有啲钱，有啲银两嘅，即系间唔中去下都。 唔系，同埋坦白讲，你识唔识英文咧，就唔系咁重要，因为希斯罗 airport 佢都听得明啦。咁啊 ，OK 嘅，其实即系你，譬如饮饮食食普通嘢 OK 嘅，就唔需要话太担心话啊，屌我唔识讲英文喎，屌手语搭够啦，得噶。 唔系啊，你讲个 airport 嗰个字，佢哋 强国人啊，都可以去到周围世界玩啊。 因为有啲朋友就担心话， 佢谂识俄文，谂识法文咩，咪又咁样样踎喺度。 即系担心话，英文唔好啊，咁样成唔使担心嘅，好死嘅啫。 我真系冇意思啊，因为点解咧？你人一世咪一世。 係嘛？你交佢啦。 你唔識英文或者你覺得你未出去玩過，未出去冒險過，咪更加去試下。 係啊，我都覺得係㗎，人一世馬一世， 完全冇問題。 同埋啲朋友好想去，但沙細路仔。乜撚嘢都唔使去啦。 係啊，所以真係讀萬卷書不如食萬寶路，啊、即係不如行萬里路，即係一定係要去親身感受下。因為我自己發現身邊都多近年啊，即係都多朋友咧係即係專登去英國啊，捧下自己隊波。咁可能因為即本身球迷會入面已經好多好大客嘅，即係經常就基本上每一場主場嘅賽事都見到 Facebook 仲有人。post 上過去咁樣，即係 有。同埋有車路士嗰個 Facebook， 我 at 咗車路士嗰個咩噶嘛？咁佢就話啊，由於咧場波好撚大雨，所以咧對波失準啦。咁又可以好撚有型咁覆佢，我即刻，我即時覆佢，我話唔好大雨啫，我現場啊，你有型啊你話？佢唔係喎，電視睇好大雨喎。我你話你冇信電視啦。我話我現場坐喺度睇緊住有幾大雨啫。我話啲人連遮都唔使擔， 型撚咗係咪即刻覺得 好似好勁咁啊嘛？ 係啊，點去趌鳩啲萬迷得㗎？ 懶叻咁樣嘛，即刻 啲萬迷又唔係冇錢，不過唔捨得使錢喺對波身上。 可能人哋儲錢買股票咧。 屌曼聯巴都執落，即係都會咁樣執。屌香港啊，執撚咗兩年啦，連間巴佢都唔撚俾錢去睇，佢點會俾錢去睇波啫？啱㗎啦，即係嗰啲大大聲嗰啲好撚煩鳩嗰啲，你一句答埋佢，喂，你有冇去過奧脫福啊？佢一定答你冇啊。電視啊，每個禮拜都去，跟住我真係試過咁問㗎，因為我去過奧脫福啊嘛。電視就去過啦，唔使去現場啊，我心知前咪得咯，一定要去到㗎。我冇你咁有錢啊，我個個禮拜都會見到奧脫福，跟住我心諗 佢仲上網睇喎， 停，佢一定係唔睇波。你老尾你場場主場，點解你每個禮拜都去到奧脫福？好撚笨柒嘅嗰啲又係嗱咁啊咁啦，新年即係幾開心啊！一開始即係喺嗰邊過年係嘛，咁啊雖則嗰場波就即 係 gap 啲啊 ，gap 啲啦，失望啲啦。咁但係即係 anyway， 我覺得 跟住我臨上飛機贏翻場冇咁 gap 啦，咁啊 OK 啦。 不如你長住喺嗰邊等佢贏唔到啊，等我追翻上嚟。 唔關事，我臨尾喺嗰度都贏啊，我臨上飛機之前都贏翻場啦， 係嘛？即係 I mean 你長期入場睇啊。 哦，咁啊唔撚得打柒我一陣啲人。你黑閪啊嚟到咁樣， 不過真係有啲 gap。我諗你揀呢場波都係諗住應該 係啊，咪大組佢㗎， 起碼睇得波啊， 起碼入三球啊，屌最少炒三球啊，大佬。不過算啦，佢入唔到波，俾翻啲球星我近距離咁樣接觸下 OK 啦。 唉，好啦， 起碼聞到阿蓬蓬頭嗰啲味啊。 唔緊要啊，你起碼都唔係失分和波咁遠水路去到喺 Facebook 寫段嘢屌柒自己隊波嗰啲啊。 咁啊係。 你老尾我俾咁撚多錢嚟睇冚家拎，你朗尼唔入波啊？莫里斯林家產啊好下次回來再說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